讲究吆喝呀。 卖包子分两种。 哪两种啊？ 一种是专卖包子的，一种呢是羊肉铺代卖包子。 哦，这么两种。 吆喝出来也不一样。 你想一想，这专卖包子的怎么吆喝？ 吆喝包菜。 是 包菜，好白了我的面子包，吃点包，闹点包，尝尝包味的馅儿啊。 对对。那么那个羊肉铺卖包子的呢？ 小孩吆喝好听 啊。 新来个天儿的热棒味热的嘞，发面棒味的要热嘞。 您听这嗓子多好听， 音乐性还挺强。 是啊。那么这周先生他会这样吆喝吗？ 他不会啊。家里帮着蒸完了包子，不敢往远处去，就在门口摆摊儿。 哦，摆个摊儿。 他刚摆上，街坊邻居都认识他呀，大伙儿就把他围上了。有人就问，周先生，您这是卖什么呀？他掀开布，拿出一个包子来，哈哈，卖包子。 哦，说话还热味儿。 大伙儿说，哟，周先生怎么不唱戏了？怎么卖包子了？ 是啊， 有人知道的。少说话啊，少说话，留神。周先生唱戏得罪人了。 得罪谁了？ 有势力的那个。还得瞧瞧。 谁呀、 得罪那原子了。 哦，原子。 那就是那袁世凯的儿子。 那家伙。 大伙儿一想，你看周先生这么大艺术家干这哪行啊？ 是啊， 咱们大伙儿来买吧。 哦， 这个买仨，那个买五，一会儿报圆了， 全买了。 周先生手里就拿着这个，一看大家这种情况，很受感动， 受感动了。 还有的人说，明儿您出来啊，也别往远处去，您就这儿摆摊，我们到时候都来买。 哼，挺照顾他。 可是大家买完了包子都不走。 买完了人家怎么不走呢？ 有个要求。 什么要求？ 您能不能给我们唱一段？ 哦，让他唱一段 啊。 他唱了吗？ 唱了。 唱的是哪出啊？ 是卖包子 啊。这也是现编的词儿 啊。对， 怎么唱的呢？ 列位乡亲， 扛来的扛，一切的扛， 未曾开眼泪难忍， 将 尊神列位老乡亲， 将 只因劳累得了病， 当 因此得罪这当权的人， 将 不准我唱戏一年整， 将 无奈做了小商人， 将 我这包子是好白面， 将 我自己和面，我自己蒸， 将 可怜我做一人， 恐怕 早死啊！ 锵锵锵锵嘞锵， 包子啊！ 干嘛哭包子呀？ 那拍成馅饼了。 是。 刚刚我们为您送上的就是侯宝林、郭全宝合说的相声《卖包子》。相声大师侯宝林以柳活见长，但您知道他第一次与音乐亲密接触是怎样的情景吗？让我们一起翻开侯宝林自传《一户侯说》。那时正赶上我们对面那户人家盖房，盖房打地基时要砸夯，砸夯时要唱夯歌，一个人站在高处喊，大家拿着夯等着，他唱一句下一夯，唱两句又下一夯，